第31课 课文。 这就是北京的菜篮子农贸市场。这个市场商品丰富，价钱比较便宜。 问了半天，总算被我们找到了。啊，这里这么热闹，东西这么多，蔬菜水果这么新鲜。 这香蕉橘子多好，黄瓜西红柿多新鲜。 鸡鸭鱼肉蛋也丰富极了。别挤，小心鸡蛋给挤破了。 这儿除了你，还有别的外国朋友。 外国大使馆的人常来这里，好多东西都让他们买走了。这活鱼真棒，我要这一条。这条鱼他买了，您要那条鱼吧。 这鱼怎么卖？ 5元一斤。 价钱贵了点儿，便宜点儿怎么样？ 4.5元一斤，卖给您了。这条鱼6斤，您给27元。好吧，这是30元，找您3元，欢迎再来，拜拜。他还会外语？ 一些年轻商贩会几句，但发音不太标准。 生词： 农贸、 市场、 水果、 香蕉、 橘子、 黄瓜、 西红柿、 鸭、 外国、 大使馆、 外语、 商贩、 这么、 热闹、 多、 小心、 活、 棒、 年轻、 挤、 破、 卖、 好多、 金、 一些、 聚、 总算、 多、 长、 背、 让。 练习 语音练习。 菜篮子， 柔和， 公道， 生意， 别的， 公道， 价钱， 好热闹， 便宜， 小心， 除了， 朋友， 咱们， 东西， 新鲜， 橘子， 黄瓜， 什么， 这么， 凑合， 怎么样， 饺子， 孩子， 客人， 主人， 哥哥， 姐姐， 认识。